9.09，加元1.317，人民币6.769，英镑兑美元1.297，欧元兑美元1.185，澳元兑美元0.731，新西兰元兑美元0.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3.94美元，卖出1944.98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显港以东约2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本港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雨和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24小时全日为你服务。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30资讯。地球村长， 老友记想移民退休去世界唔同嘅地方，难唔难嘅咧？一齐问一下英国慧贤社业务发展义工 Edwin。 早期嘅英国嘅华人，多数咧系由于呢个行船同埋做呢个劳工子咧，就嚟到英国。英国咧就最多嗰啲新界嘅原居民啊，客家嘅人士就嚟英国。后来咧就有好多留学生啊到英国读书啊，渐渐咧就多咗好多华人。大家老友记嘅，如果系想话嚟到英国移民嘅话咧，咁啊最紧要一定要三通啦，言语啊讲话要通啦，要睇得通英文啦。同埋寫英文又要通啦，咁樣，否則咧出街咧就言語不通啦，咁有時咧就交通上啊或者去邊度咧就唔係好方便啊咁樣嚇。喜歡生活寧靜嘅朋友咧嚟到英國咧，喜歡比較熱鬧啊打麻雀飲茶嗰啲咧，就係又要諗過啦，因為咧呢度咧多數咧嗰啲人咧就係分散咗嚟住，就唔係話咁方便啊。無論去咩地方咧，最緊要咧就係盡量適當當地嘅風土文化啦，要融入當地嘅社會咧，咁你就會好享受噶啦。 地球村長，香港電台第五台製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疫情期间，长者长时间留在屋企，哥哥姐姐可以做咩保持心境开朗同埋身体健康呢？有请劳工及福利局康复咨询委员会副主席冯伯恩先生。 一样好紧要咧，就运动啦，例如做一啲简单嘅伸展啊、拉筋嘅运动，咁咧系会有帮助，系减压啦，同埋令个心情系放松嘅。咁另外做家务都系一个好好嘅运动嘅，因为特别喺呢个时间啦吓，要保持呢个个人嘅卫生同埋家居嘅清洁噶嘛，咁所以做家务都可以喐动多啲嘅。最后一点咧就系需要有啲活动系去抒发个人嘅感受，同埋做一啲个人嘅思考嘅。咁呢啲系可以透过写日记啦，一啲随笔啦，或者自制一啲心意卡。

佩佩都会准时为你主持清晨爽利感啦。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十四分，听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爽利，今朝有佩佩为你主持节目嘅，刚刚为你带嚟咧，我哋由校长谭校长出现嘅《忘不了你》。提提你啦，日子嚟到咧2020年9月18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八月初二啦。 我看着你，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回望我感触太多。你已令我太快乐过，这快乐会留下痛楚。心中已知，而早知错的是我，应知爱恋没有结果。你擦亮我，燃亮我心中爱火，可知背后我极傻。如水的眼光，仿似电迷住我，如酒的笑窝，一见未平静过。远远望你带笑步过，我已回到明白到不可结果。你接受我，你拒绝我，我也愿意常为你唱恋之歌。早知错的是我，应知爱恋没有结果。你擦亮我，燃亮我心中爱火，可知背后我极傻。如水的眼波，你接受我，你拒绝我，我也愿意常为你唱恋之歌。 女方，你令我快乐过。好啦，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相当唔好啊，因为寻晚瞓觉嘅时咧，哇啲雨咧大到咧滴滴答答咁样。当然啦，可能都会影响你嘅睡眠啦。不过就算点样影响睡眠都好啦，咁啊听下啲好歌都会令到自己嘅心情愉快啲嘅。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啊。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呢约为30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嘅，海有涌浪。展望咧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雨同埋狂风雷暴，下周初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0%啊。确实系呢一首歌系我嘅写照啊。

哋有 Beyond 嘅喜欢你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就会有呢一个嘅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 的我迷途失望，而人海里面困惑只感到恐慌。迷途的我如何拍案？浮沉中碰着这份爱，使我向往。完全因你重燃希望，无穷黑暗内擦亮了心里烛光。完全因你情怀激荡，随缘境碰着你，令我得到释放。你改变命运的结局，陪流泪的我笑着看。一个千秋于春雨里，又像我心在摇荡。打破命运为我阻拦，冬日风雪下降，能令一生不迷茫。从前的我，从前的我，明明出错，但你令我摆脱痛楚。完全因你来临相助，人生已没有不可，悠然地唱吧这首歌。多得你用心在做我，秋雨春雨里，又像我心在摇荡。打破命运为我阻拦，冬日风雪下降，能令一生不迷茫。从前的我，从前的我，明明出错，但你令摆脱痛楚。完全因你来临相助，而人生已没有不可，悠然地唱吧这首歌。多得你用心在做我。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一名社工去年八月一次游行期间拒绝向警员出示身份证，被控一项阻差办公罪和一项未能在要求下出示身份证的交替控罪，被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定两项罪名不成立，控方需要支付讼费。裁判官不接纳在场的女督察证供，指被告要求她出示委任证会阻碍工作，认为警察通例列明市民有权要求军装警员出示委任证，而案发时的情况不构成阻差办公。而被告在女督察首次要求之后43秒已经出示身份证，属于合理时间，亦都不是好似女督察所指被告用身份证的背面向着她，认为举证未能达至毫无合理疑点，裁定罪名不成立。 22岁被告林晓华被控在去年8月25号在荃湾加士街和宋安街交界一间店铺外阻碍警方执行职务。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接受本台节目《议事论事》访问说，过去一年的社会事件有很多学生被捕，情况令人关注，亦都令教育界受到很大压力，认为教育界要将他们带回正确道路，更明了香港和国家的关系，包括协助学生了解港区国安法的立法精神和影响，相信业界都乐意去做。杨润雄说，教育局正是准备相关教材和课程大纲。他说，不论老师的立场是什么，都有责任为学生解惑，带动他们了解立法的原因。杨润雄又说，教育局一直以来都面对很多压力，近年的问题较政治化，相信将来如果就国安法课程框架作出争论，都会有人做文章。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日前表示，已经就有报道指五名港人逃到台湾向台方查询，希望台方将五人送回香港，如果五人涉嫌在港犯罪，台湾不要窝藏罪犯。在台湾陆委会证实收到查询，会在了解之后再作处理，但对于不要窝藏罪犯的说法，陆委会强调不接受恶意指控。至於有關陳同佳案的情況，陸委會重申兩地警方已經建立聯繫窗口，如果陳同佳確定要到台灣面對司法程序，隨時可以透過窗口聯絡安排依法辦理。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奇抵达台湾访问三日，是41年来访台最高级现任美国国务院官员。他将会出席李登辉前总统的告别仪式，亦都会同蔡英文总统会面。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官员访台，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汪文斌说，美方执意安排克拉奇访台，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助长台独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破坏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将会根据形势发展作出必要反应。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901点，跌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57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76，瑞士法郎0.909，加元0.317，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兑美元0.732，新西兰元兑美元0.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62美元，卖出1943.89美元。天气方面，今日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嘅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雨同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24小時全日為你服務。 根據法例，經過各出入境管制站抵港的人，如果管有總值高於120,000港元的貨幣或不記名可轉讓票據，例如旅行支票，必须主动在红通道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抵港人士或离港人士，如果海关人员要求，就要如实披露。以货物形式跨境运送，亦要上网预先申报，违例者可被检控。 书 输输，全部都是输。 辉，你冇事啊嘛？你输咗啲咩啊？ 梗系唔系啦，我系讲紧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嘅阅读平台《十五分钟的约会》啊，入面有唔同类型嘅中外书籍节录同埋本地散文，可以俾我哋随意阅读，咁样仲唔系全部都系书？你都快啲上去吸多啲书卷嚟啦！早晨， 早晨。 早晨啊，同事。 翻工路上，一齐与残疾人士并肩同行。Yeah! 全新电视节目《同行同行》，记录本地残疾人士嘅就业故事，透过主角与身边支持者分享真实经验，唤起社会大众尊重差异，喺职场上一齐拍住上。星期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 似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确实是有些歌是佩佩好鍾意好鍾意，就好像这一首咁啦，真係好成日播嘅陈百强有了你。讲开呢，有听众呢都真係好心水情嘅，有听众呢一早就知道原来佩佩呢有呢个做人嘅座右铭，就是这首歌的歌名，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算像游戏。仿佛天和地在挑选我跟你，遇着我亦重遇了生死。让我此际替代你，经得起忧伤雨滴，只因心中有着你。老遥长夜记忆从不死起，长街的身影穿过风雨有傲气，曾一起出走不怕闯进了绝地，如雾如烟全像游戏。仿佛天和地在挑选我跟你，遇着我亦重遇了生死。心痛告别你，无法让我今生替代你。 有啲歌嘅一路听嘅时候咧，喺个脑海里边有好多画面。当然，除咗可能系啲歌词令到你会谂起某一啲人之外咧，亦都会谂起一啲可能电视啦或者电影嘅画面。呢一首歌就系其中一首谂起嗰套电影嘅画面啦。带嚟咧有郑伊健嘅《今生替代你》。好，讲下最新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啊。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嘅，可有涌浪。展望咧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雨同埋狂风雷暴，下周初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91%。 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自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正待你归来，在这心灰的冷冬，共你热烈再相逢，全是我的美梦。但我不懂说将来，但我静静待你归来，就算春风秋雨中共你愿望已不同，还是有点故梦想倾吐。一切事情就似一丝俘虏，回看你我的

望一生此刻不可再等。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There's just something about you, boy. And the feeling that I'm feeling tonight, my love, is the feeling that I know it's alrigh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人都会有人做文章。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几毫米雨量。另外，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喺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显港以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而向越南中部。本港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雨和狂风雷暴，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暴风，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北纬16.1度、东经11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而向越南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大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8至9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8至9级，渐转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渐转非常巨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初时达8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1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21公里；在西沙吹东南风3级，能见到5000米。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901点，跌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57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4.77，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7，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40.79美元，卖出1942.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24小时全日为你服务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哎呀，我个袋甩咗线啦！ 睇过睇过，好小事啫，乱翻埋咪得咯。 但我唔识哦。 我可以帮你。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有你同行交换角色。九月十八号，我会去找一位缝纫小组导师学下缝纫呢一门手艺，学完翻嚟帮你啦。 吓，咁依家点啊？ 搵订书机订住先啦。 本地艺术家生潮恩作品《霎那花》《彩玲花》，灵感来源自边度嘅咧？ 《彩玲花》其实个起源系嚟自于我对嫲嫲嘅一种思念嘅。创作历程里边咧，我系基于同嫲嫲嘅一个回忆。我翻去乡下探佢嘅时候咧，佢会偷偷地塞一包花喺我个夹度嘅。 星期五晚九点，第五台新文化运动，钟杰良喺文化人咖啡馆当中，请嚟本地艺术家生潮恩。 随住科技发展，有人话图书馆将会消失，到底未来的图书馆是不是真的会没落？香港电台第五台将进课程《图书馆你我他》第二十六课会请来前中央图书馆总馆长郑学仁博士和香港教育大学图书馆馆长郑宝英博士，和大家探讨图书馆的未来发展，一起揭开未来图书馆的命运。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首播，星期六下午五点钟重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个啲啦，欢迎你咧收听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啦。当然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嘅九月十八号星期五嘅早上啦。农历方面咧嚟到八月噶啦，八月初二嘅，室外温咧28度，相对湿度90%。一嚟到呢个时段咧，佩佩咧阵间咧就会有呢一个嘅精神科专科医生嘅出现啦。咁啊，记得上个星期咧就同大家讲紧呢一个退休嘅生活。其实讲起退休咧都好展望嘅，即系可能咧有好多嘢咧就系喺而家嘅好繁忙嘅人生当中咧，未能够可以达成嘅。咁可能喺退休之后咧就可以令到你多啲时间咧可以去达成你自己一啲嘅心愿啦，或者系愿望咧，或者咧。你又可以去周围去行下啦，咁究竟点样去适应呢一个退休生活咧？当然啦，你话你好想做一啲嘢，但系事实上又系咪可以做得到咧？无论系即系荷包又好啦，你话可能周遭嘅一啲嘅环境都好啦，系咪都可以令到你达至你最满意嘅退休生活咧？想留意嘅一阵间咧，就喺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里边咧自由分晓啦。不过今日咧，佩佩拣嚟好多你嘅歌曲，唔知道当中有冇你嘅写照、你嘅故事喺里边呢？张国荣《为你钟情》系咪你嘅写照啊？ 为你钟情，倾我之诚。请你珍藏这份情，从未对人 倾诉气吗？一生首次尽透心声，望你应承给我证明，此际心灵有共鸣，然后对人公开心情，用那金子环做证，对我讲一声终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I do,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之爱来做证，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挚爱来做证。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啊，健健康康在清晨，陪伴身边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嗯，咁上个礼拜咧，同我哋讲咗一啲嘅退休一啲嘅心理准备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其实退休同精神健康可唔可以拉上到关系嘅咧？ 嗯，其实退休咧同精神健康系好密切关系。上次都有讲过，退休系我哋人生里面一啲重大嘅事件，凡身重大嘅事件咧喺个精神健康上边咧都系有一啲紧要嘅角色喺度。因为每一个转变，每一个重大事件都要带来转变，每一个转变就自然会带来一些的压力。至于我们怎样去到面对这些转变，其实就是要看回这个转变在那一个的时间里面带到给我们有什么生命里面的一些的冲击呢。讲到退休，第一就是上次都有讲，就是讲到例如工作上面那一种的角色，那一种的身份，那一个的失去，是吧？当我们 即係之前可能喺個工作裏面有一啲嘅重要嘅或者一啲特別嘅職務嘅話，當我哋喺嗰度得到滿足感嘅話咧，這個滿足感可能隨住我哋退休咧，就比較難繼續落去啦。 係、啊，即係有一句説話叫做人去茶涼啊嘛，係咪真係可能本身好阿谀奉承你嘅一班嘅朋友，突然之間會消失曬嘅、 啊？冇錯啊，其實可能講緊之前你啊去到嗰個地方好熟悉啊， 唔使排隊都可以飲茶嘅。 係啊，其實當你退咗休之後咧，其實呢個身份或者呢一個嘅特殊的待遇其實未必會再可以繼續的嘛，或者你去回同一個地方那些人都未必 面口都會有些不同的， 沒錯，未必會再這樣對你咯。那這個都是一個轉變，也是一個容易會令人覺得自己個、衝擊到自我的價值那一樣的層面的東西咯。那第二呢，就是講緊跟我們以往的一些比較最密切啊，最緊密合作嘅夥伴啊，工作夥伴又好啊，社交嘅圈子又好啦，可能嗰度咧亦都係隨住我哋嘅即係退休嘅話咧，未必會再繼續到咯。咁、第三咧就係講緊我哋多咗時間喺屋企啦，咁自然好容易咧、比較常見嘅咧就係一啲可能同伴侶之間咧嗰啲嘅 即係 關係上邊嘅摩擦啦，係嘛？咁亦都有研究話俾我哋聽咧，一啲退休嘅即係伴侶裏邊咧，講緊有多過50%啊，多過一半嘅人咧，佢哋俾翻嚟嗰個嘅評價咧，或者嗰個嘅評分咧係覺得唔係好滿足啊，唔係好享受啊，呢一個嘅即係婚姻狀況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就係如果係咁樣情況，去再多咗時間喺屋企相處嘅話咧，其實嗰一個嘅結果咧，我哋可以想象到係咪可能都比較多拗撬啊，又或者個生活上面嘅協調啊，冇咁理想咯。 但係我調翻轉，我又諗到另一個問題喎。嗱，如果自己退咗休，但係個身邊伴侶未退休，又好似日日都無所事事咁樣嘅噃。 係啊，所以呢個亦都係其中一樣嘢咯，即係可能自己會覺得啊，咁一個人咁點咧可以做啲咩咧？ 成日流流長咁樣。 係啊，係啦、啊，可能亦都係譬如話，尤其是個收入上邊啦，咁自己已經冇收入啦，係咪啊？ 伴侶仲仍然有喎、 啊。伴侣仍然有啦，咁变咗个角色可能有少少嘅调转咗咯，系咪啊？咁呢个亦都系一个适应咯，亦都系一个可能甚至系一个压力咯，系咪啊？咁呢个正正讲紧就系我哋第四点啦，就系嗰个嘅角色嘅转变啦，系咪啊？当有呢一个身份上边家庭入边嗰个角色嘅转变嘅时候咧，我哋往往会怀疑到屋企人啊，唔系再咁睇我啦，或者咧唔再觉得我咁叻啦，咁有用啦，咁样，咁呢啲都系会令到我哋即系自我价值啊。会受到冲击，亦都令到我情绪咧可能会受到一啲影响咯。咁最后咧就系讲紧，我哋一般咧都有个讲法咧，就啊退休啦，就等于即系要享受生活咯。咁样呢个系我哋一般人啦吓，即系 梦想嚟， 梦想嚟噶嘛。退休就系、是、啊享受生活啦呢一样嘢。 系咪同实际挂钩咧？ 冇错啦。但系当我哋自睇翻自己，咦唔系嘅，点解我退咗休之后，好似个感觉唔系咁嘅？ 都唔系我谂咁样。 系啦，即系都好似唔系一个梦想生活咁样嘅，咁就会觉得自己好似是不是同我是有特别有问题啊、我是同其他人不同啊，我是自己可能即是缺乏啲或者自己渣啲咁样，令到自己好似同人都不同，咁就呢个亦都是即是没办法去到适应呢、這、一个感觉啊，或者呢一个转变嘅一啲嘅因素咯。 咁我想问一下沈医生啦，其实几多岁退休先叫做啱呢？嗱，纪律部队嘅朋友就55岁啦，咁一般可能是60啦，甚至乎65啦，咁咩岁数为之即是最好呢？ 咁如果要即係一个官方嘅答案啦，咁当然啦，即係而家用返我哋政府个退休年龄啦，係咪而家65岁啦，咁呢个亦都係政府根据一啲嘅资料或者数据呢，佢哋觉得比较合适推迟咗一个嘅退休嘅年纪嚟嘅。咁但係当然啦，我觉得呢一个係一个广泛性嘅即係认知啦。咁但係呢个退休嘅年纪几时即係最适合呢，亦都係每個人都唔同啦、我哋都聽過有啲可能40歲都未夠已經退休咯。 係嗰啲可能個荷包好夠，或者佢真係好想去環遊世界咧。 係啦，所以要睇下真係好在乎嗰個人覺得生命裏面佢自己着重嘅嘢係啲乜嘢啦，或者佢嗰個資源啊，佢個角色啊等等啦，或者佢想追求嘅嘢係啲乜咯。咁所以呢個其實因人而異啦。 咁其實如果我選擇唔退休，我做到瞓低我先退休，咁得唔得咧？ 其實都唔少咁嘅人嘅喎，係咪啊？唔少咁嘅人啊。其實我哋身邊咧都～ 見到噶，即係都幾容易會見到有啲咁嘅人。 係有啲人就覺得放假先會病嘅人咧，就最啱啦。 嗯嗯，我都曾經有一位親人啦，佢係即係的士司機嚟嘅，佢揸到揸的士揸到80多歲都仲揸緊㗎。咁但係因為見到佢從呢一個工作裏邊，佢得到一個好大嘅滿足感啦，亦都佢有足夠咁嘅健康精神咧去到揸。咁嘅話咧，其實都係即係佢對佢嚟講咧，呢個都係佢好滿足嘅一樣嘢嘅話咧，我覺得都係值得等佢開心咯。 係咪只需要那個工作是不要太大勞碌的，其實可以繼續的。 沒錯啦，即是講緊那個身體的狀況是容許的，嗯，精神狀況容許的，安全性是可以的話呢，嗯，其實就都沒有什麼話大問題的。 嗯，那但是即是一般的朋友仔就可能選擇65歲就退休啦，是不是？那退休之後好多嘢即係可以搞噶嘛，可以做噶嘛，咁，一下子應該做咩先好咧？咁定係我先放下假俾，自己休息一下先咧？咁 呢，這個亦都係個個人唔同嘅，係啦，即係睇下你自己覺得重要嘅嘢係乜，你覺得嘢嘅價值究竟係啲乜嘢咯？即係有啲咩係你會想好，我可能之前翻工冇時間啦，咁如果你而家好似一個魔術棒，突然間呢啲全部都唔使做啦，你已經係可以自由啦咁樣。 咁我就要瞓翻十日十夜啦，咁樣 係啦。咁啊，隨住自己嘅心意，亦都係嗰個實際上邊可容許嘅環境底下，你去做自己真係覺得值得同埋咧想做嘅嘢咯。 嗯，咁同埋呢一個心理嘅狀態咧，其實應唔應該同屋企人一齊分享咧？ 絕對要啦，嚇！呢個講緊咧就係嗰個心理嘅狀況，一定係要同我哋身邊最親密嘅人咧一齊去到即係面對啦，同埋咧去到一路大家緊密咁樣去到溝通嘅。咁因为呢好多时候有时自己嘅諗法呢未必係真係最点讲呀最全面嘅。有时我哋身边嘅人可能都会俾到一啲唔同嘅角度呀唔同嘅思维俾我哋。可能佢会观察到我哋，咦，你后生啲嘅时候你成日都话想退咗休去边做乜做乜，其实我哋可能已经忘记咗㗎啦。咁但係有时就係身边嘅人呢可以观察到亦都提返我哋囉。咁所以会更加即係，我觉得係相当好紧要嘅事嚟嘅。 讲起退休呢个话题呢真係相当多嘢讲呀。咁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就住呢个话题同沈医生继续探讨下，好冇？ 好， 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夜静的灯火照样感觉美丽，浪漫是月半暗淡，却星流如飞。想找不到终止，人完全不知所以，遇集热爱操持，求再度表示。独站在夜深街角，幻性地感染冷漠，无人能明白，我想带着泪而狂歌。跌破的梦意仍残留一堆一堆讽刺，唯愿你看见，请你回忆。爱你爱你你不用怀疑，情感透支，你叫我暗里失你自由，怎么始终讲不出心中所思，不知所以，只想你回忆。能明白，我想带着泪而狂歌。跌破的梦意仍残留一堆一堆讽刺，唯愿你 我始终讲不出心中所思，不知所以，只想你回忆。 世界太冷，你也极冷得使我犹豫，进进退退仍不改于心底真挚，怎么始终讲不出这份情痴， 不知所以，只想你回忆。一生一次，可否真一次？ 其实咧，唔系个个都咁善于表达心目中嘅一啲嘅想法嘅，有时候好想身边嘅人会意，即系明白自己咧，真系好难。咁啊，相信凭歌记忆咧，都系一个好方法嚟嘅。带嚟咧有李克勤、关淑怡嘅《只想你回忆》，真系都想你知道，时间一分一秒咁样过去，真系要珍惜身边嘅一切，身边嘅眼前人啦，更加要珍惜咧，就系我哋喺空气中相遇嘅时间。虽然咧剩翻唔够30秒咧，就到呢个上昼6:30要同你讲声再见啦。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咧，再见嘅时间会系下个星期五嘅同样时间。至于第五台嘅朋友咧，好快啦，听朝早咧5:00咧，佩佩会准时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五台《清晨爽利》再见到你嘅，约定你听朝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在全球增至3000万宗。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欧洲疫情非常严峻，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率令人担忧。过去一星期确诊超过30万宗，形容欧洲现时的情况为所有人敲响警钟。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鲁格重申，隔离是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的基石，欧洲国家应该协调一致，以科学态度共同应对。英国下星期一实施限聚措施，不批准进行多于6人的群组聚集。奥地利亦都实施室内限制措施，私人室内地方的聚会和派对不能够多于10人。欧洲的新型肺炎确诊已经超过500万宗，死亡病例超过22万。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宗是本地感染，当中3宗源头不明。其中一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在观塘和乐村中星慈善社工作，他的5名同事已经被送到检疫中心。另一宗个案患者在旺角创兴广场营管餐厅任职，曾经去过旺角街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形容疫情仍然未断尾，他认为是难以找出所有隐形患者。另外，医管局表示亚博馆社区治疗设施今日起转为备用，日后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几日内重新启用。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表示，几时推出港版健康码需时再观察，等待两地相关部门认为风险降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先进行商讨。行政会议成员林健锋认为可以在11黄金周之后先推出港版健康码。另一名行会成员林正才说，内地控制疫情较香港好，认为主动权在内地。本港最新失业率不变，维持6.1%，就业不足率就上升0.3%至3.8%，是沙士之后的高位。失业人数增加至大约248,000人，就业不足人数增加至约149,000人。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合计失业率升至10.9%，亦都是沙士之后的高位。政府说劳工市场短期仍然面对压力。冠域商业及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关卓照预计，失业率未见顶，年底可能会更高。 天气方面，今日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雨同狂风雷暴，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9月18日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近期不少人讨论健康码是否可靠，会不会侵犯私隐等，建制派就要求政府尽快推行港版健康码，恢复粤港澳三地人流往来。政府说现在不是时候，有专家指出并不是由特区政府可以单方便决定。一阵听下他们怎么 说。本港最新的失业率维持不变，是 6.1%， 就业不足率就是上升了 0.3 个百分点，去到 3.8%， 是 SARS 之后的高位。有学者说保就业计划等的措施只是吊盐水，预期失业率在年底或者会更加高。特写环节会同大家分析。 中风是本港第四号杀手，病人即使康复，往往都会行动不便，要长期接受物理治疗。理工大学团队推出一种身心并用的疗法，例如要病人一边兜个障碍物，一边计加减数，可以明显改善他们的认知能力和